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6月11号，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 ，Hello 莫莉， 系有 Kitty， 系， 系当然仲有我啦。咁咧，我想话咧，我呢一个上水之父啊，啲人成日话我系上水之父，我都承认嘅，妇女个妇啊，讲紧嘅系。跟住咧，今个礼拜日我出咗省，我仲要去一个由最北嘅地方去到啊，又未去到最南嘅，但系都算系最远嘅一个打对点，就系去咗山顶。我去咗山顶咧，就系特登去睇咧呢个上水之父， 即系睇咩啊？ 睇到嘅咩？ 系啦，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就系因为我去咗警察博物馆。 哦， 系啦，入面咧，跟住因为我好好奇一样嘢嘅，就系入面有一只真系上水之父，咁就系乜嘢咧？就系上水。之前就话有一只老虎头， 系跟住就系有一只老虎， 系啦，就真系叫做上水之虎。喺入面咧，嗰个嘅写住个简介咧，即系你入到去睇个标本嘅时候，个简介都系写住佢叫上水之虎，但系嗰个就真系老虎个虎啦，系啦，即系我呢个上水嘅虎鱼去到嗰边就真系睇佢嘅上水嘅老虎咁样。咁因为我成日都想去睇，我想睇半年嘅，因为之前疫情嘅关系啦，咁啊冇去到。因为我嗰次唔知因为咩事误打误撞知道咗，哦。原来真系有老虎嘅标本噶，原来真系上水真系有老虎噶，以前咁样，咁我唔信，咁跟住我咪上网抄下咯。咁我上网抄嘅时候，点知原来真系有，而且就而家就摆咗喺呢个山顶嘅博物馆入面。咁所以我就特登过去睇下啦。咁咧，我见到个头咧，好似假咁样的。 吓， 即系唔似系真老虎头嚟噶， 但系因为佢系标本啊嘛，系嘛？ 但有啲标本好真嘅， 系啊， 佢可能整得唔系 假啲， 唔系整得咁好啦。 系因为点讲咧？佢啲牙个口啊，即系佢有条脷伸出嚟嘅，咁嗰啲就似系真系用油漆油咗一嚿嘢，跟住之后就陷落去，即系嗰啲脷啊嗰啲全部都系假嘅咯。咁同埋个样咧就好似我哋平时咧到佢冇見到嗰啲，嗰啲老虎，但系咧，你睇到佢系真系个头顶嗰啲系啲毛系有啲甩咗嗰啲，应该系真系之前咧，即系去追击佢嘅时候咧，系真系甩咗啲毛咁样嘅，即系睇到佢啲伤痕嘅。咁我都觉得系值得去睇下佢嘅。咁跟住咧，好啦，咁啊，嗰个上水之父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咁原来咧喺呢个嘅 系咪有古仔 噶？有古仔噶，即系我完全冇谂过。原来香港会见到老虎啦，咁但系原来真系有噶，咁就系呢个嘅1900年代嘅时候咧，就已经咧有人咧成日话见到老虎嘅，咁你知啦，当时咧即系冇相机啊，乜都冇噶嘛，咁即系人哋讲完之后，大家都可能系咪真噶？最老虎喎、啊，咁一定冇乜人信噶嘛。咁跟住咧，但系咧，其中咧就喺呢个嘅1915年嘅时候啦。咁就因为咧真系上水有一只老虎，咁咧就喺呢个嘅粉岭龙穴头啦，即系上水中间嗰啲位置啦。咁咧就有一只老虎、啊，即系经过，咁咧有人报警啦。咁、当时咧个警察咧去到嘅时候谂住猎杀佢，点知只老虎反而咬翻嗰个嘅警察王，咁嗰只嘅老虎咧就大概系2.6米长，重就131公斤嘅孟加拉虎嚟嘅。 长嚟讲， 2.6米长算唔算长？都长， 包埋条尾先， 应该就唔包条尾。 咁好大只佢、啊，你谂下一个人 131公斤 打横都唔 冇 一點幾， 係咯，都係一點七度啫，正常。 係 咯，佢二點幾喎， 成隻馬咁。 係咯， 係定係其實有連埋條尾㗎？係 啊，定係連埋條尾， 連埋條尾㗎。誒，總之就131公斤，佢係孟加拉虎嚟嘅。 即 係 胸圍嚟講其實到底係前邊多肉啊，定係後 面多肉 咧？係 啦，今日有三個嘅外籍個警員啦，去巡視嘅時候就見到佢，咁啊當時咧就去俾佢俾只老虎襲擊，結果咧個三個外籍警員入面就有一個死咗，就一個就受傷。咁跟住咧，好啦，呢件事咧就去翻佢哋當時咧嘅新界嘅指揮官嗰度啦，即係傳到去佢嘅耳中啦。佢聽完之後咧，於是自己就親自帶成隊人上山上面咧，諗住獵殺呢只老虎。咁跟住因為話曬自己有個同袍輕咗嘛，咁跟住佢就話咧就連場就惡鬥，最後尾咧。其實就已經可以即係將只老虎制服咗，不過同一時間佢咪打成隊人上去嘅，而其中一個人咧，佢亦都咧係俾呢個嘅老虎搲傷咗而死咗嘅。咁於是咧，即係於是咧，佢咧就將呢個老虎射殺完之後咧，就決定就將佢變成標本。但係原本呢個標本咧係唔係擺喺山頂嗰個博物館嗰度嘅？佢就擺咗喺舊嘅中區大會堂。跟住之後亦都去咗呢個嘅中區嘅警署。咁但係喺中區警署嘅時候咧，我去到個博物館睇咧，佢又講佢話嗰個老虎頭咧係掛咗喺好似佢個 canteen 定唔知邊一個嘅走廊嘅上面嘅，即係成個頭掛咗喺上面嘅咯。系哦，即系你经过嘅时候就有只老虎吓咁样对住你咯。咁跟住之后啦，去到呢、這个1988年嘅时候，先至辗转咧就去到咧而家个博物馆嗰度做永久收藏嘅。而呢一个咧，亦都系咧呢一个博物馆入面嘅镇馆之宝嚟嘅。 谁可这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浪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变化系土遁或冰火魔法，航道上都很请任意发挥。剑术像浪客壮丽，或你怕死像我妻，要是同路去，未怕乱世。好比个性没流露，出狗也拼命狂号，各自其法。要各自变好，谁可即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像内你脆弱，可暂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的呐喊拍掌。假使碰上是残局，多得索魄再回复，血已渐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魂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鬼灭，要恶人粉碎，唯独你前来，尽处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 啱听过嘅系 Tomlic 嘅最新排台歌曲，叫做《鬼灭之日》。剛才就讲了上水真的有老虎啦，以前 先 系 到底是工龄乸嚟噶？ 冇讲， 哦， 冇考究到，哦、因为得个头睇嘅咋。 我冇身噶， 系冇身噶，得个头嘅咋，挂住咗个头。但系咧，原来香港咧之前咧都有几个地方咧系有人讲话见过老虎嘅、 嗯， 而且咧即系咧头先我讲博物馆有个头啦、 嗯， 原来咧喺另外有一个地方咧喺北角咧。是有老虎皮體的、 嗯、 那個呢就叫做赤柱之虎，即是赤柱的老虎、 哦、 那話說呢就是什麼事呢，就是1942年呢在日佔期間、啊、他說呢原來赤柱呢是有一個老虎呢從馬戲團那裡偷走了出來、 嗯、 最後呢就被警員就射殺的、 嗯、 根據當年呢就說射殺了個老虎之後啦，就將個老虎皮製成標本就送贈回給、啊、赤柱居民作為祈福之用的。最後呢現在呢、不是北角、現在就在哪裡呢，就喺赤柱嘅天后廟嗰度展出，咁、 嗯、 我睇過咧，就見到係真係有個玻璃箱咧、嗯，就擺咗一塊黑色嘅皮，即係我睇過個圖啦，塊皮已經係變咗黑色噶啦，就掛住咗喺度咯，喺埲牆度咁樣咯，咁、 嗯、 就一個老虎皮咁樣。咁、 嗯、 除咗呢個之外咧，亦都有一個地方咧，都話有見過老虎噶喎，咁呢個咧亦都係唔小心走咗出嚟嘅。 係， 我唔知問大家有冇聽過麗苑啊？嗰陣時， 麗苑我就記得隻大笨象叫 天奴啊， 係 天奴， 係啊， 華龍天奴咁樣 喎，係話佢喊啊嘛， 係啊， 原來話有老虎添嘅喎，佢、 嗯、 就話咧，原來咧，因為咧喺1974年12月嘅時候咧，麗苑咧即係有一隻嘅明星啦，咁、 嗯、 佢就叫做虎王，佢話因為咧嗰、那個嘅管理員咧喂完佢食嘢之後，唔記得刪翻個閘嘅， 嚇、啊、竟然 係啊！仲要喺呢个市区、啊， 哇！佢又冇出嚟咬人、啊， 佢就系走出嚟啊！ 咁但系佢走出嚟应该途经见到好多人噶嘛，其实 咁啊系咯， 你嗰个乐园嚟噶嘛， 其实可能有噶啦，但系大家走避咗、 啊， 或者会唔会休咗馆之后即系闩咗门、啊， 或者夜晚 系啦。系啦，佢冇讲明几点钟啦，但系佢就话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就1974年嘅时候啦。咁、佢就话啦，唔记得删咗闸，咁结果咧嗰、那个动物咧，佢真系逃出咗个动物园。咁、于是咧到个当时咧就大批就警员到场戒备啦，咁有一年咧终于揾到佢咯，喺、附近揾到佢，咁就向佢咧就开咗3支嘅呢个麻醉枪。咁、结果咧就话佢用药过度咧就就已经就走咗，因为。因为太多的麻醉药的关系、之后呢虎王死了之后呢，麗苑呢就再买了另一只就是印度老虎去代替它、但是这个印度老虎呢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都病跟住就走咗啦咁样，咁跟住咧佢就话原来喺呢个嘅香港咧系真系都会见到老虎嘅踪迹咯，我系完全冇谂过噶，系啊，因为就算以前都系渔村嚟噶嘛，香港，咁我成日觉得咧老虎系应该要啲好大嘅森林啊、雨林啊嗰啲地方先至会见到噶，系啊，你哋 咁以前香港都可能系好大地方嘅雨林 森林， 不过而家系变咗石屎嘅森林啫嘛， 系，咁咧根据呢个嘅渔农署啊资料有讲咧，佢话原来真系咧3000多年前咧。香港咧，其實咧喺呢個廣闊嘅熱帶嘅闊葉類啊，闊葉林咧嘅覆蓋啊，即係跟住佢，所以入面咧係真係咧係會見到三千年前啦，當然係、有老虎啦，即係有大笨象啦， 有熊豹啦，佢話係香港係真係有呢一啲嘅動物嘅，即係我哋完全冇諗過或者想象過動物原來都有嘅，而且佢哋都棲息喺呢一度。佢話不過咧就係因為咧當時咧農業同埋都市嘅發展啊，咁所以自然嘅生態就俾人摧毀咗，咁最後尾咧就變到咧就好似我哋成日都好似見唔到佢哋啊，因為佢哋就已經係去咗移師咗去其他地方咁話。咁呢一個就係、是原來以前是可以看到這個的動物啦，我們也都想像不到的啦。 還有間時其實有時候行山客呢、都說、見到啊這樣、當然可能後來即上山找的時候就好像找不到蹤影這樣，但是聽他們描述又真的挺像是老虎的這樣。 但是我不信現在還見到老虎的。 有些人就說呢、當然就他不會 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啦、但是有些人就說有可能啊，不知會唔會係有人偷運，即係細細只 B B 嗰啲咧，偷運咗過嚟，即係自己可能諗住養啊，定係點樣？跟住後屘諗諗下都係唔好啦，咁跟住放走咗，都唔排除呢個可能嘅。 我記得早年咧，都有新聞報道過，有人見到疑似係豹嘅物體，定老虎嘅物體喺香港話行山嘅時候。 但係咪豹貓咧？其實 係啦，跟住最後屘就係話原來應該係豹貓，而佢哋咧就以為嗰只係老虎。或者豹 个样真系好似一只老虎仔，好似一只豹咁，啲花纹系，但其实佢系一只猫嚟噶嘛，都几得意啊！我觉得。 但我觉得佢咧，如果你喺唔知佢同我哋平时见到或者养嗰啲唔同嘅，个样恶好多噶。系啊，但系我好似咧，唔知系咪印象中我试过曾经喺呢个森林入面，即系冇个森林啊，即系郊野公园入面，我好似系见过佢噶，系啊。所以系咪突然间 惊唔惊啊？你 我唔惊啊，但你系咪好似冇外遇咁啊？我竟然见到佢、 我唔系，我之前我唔记得系咪做家有外宠嘅时候系咪有访问过咧？所以我对呢个豹猫特别有深印象，即系佢个样真系好似一只老虎咁样，好似一只豹咁样，所以佢先叫豹猫，即系佢花纹好特别嘅。同埋我谂起一个冷知识咧，就系我朋友话俾我听嘅，就系佢做设计咧，咁有时即系觉得老虎都系一个好威猛嘅形象嚟噶嘛。咁佢就話佢做完個設計之後咧，個老細就話唔得咁樣。咁點解咧？原來咧，佢將嗰隻老虎個形象咧就係、 畫到只貓咁。 唔係，佢上即係向上嘅個姿勢，好似向上跑緊咁啦。咁、但係咧，佢哋原來就話其實老虎最威猛嘅時候咧，就係、向下即係落山去揾嘢食嗰陣時咧，係、最勇猛嘅，因為佢哋肚餓要獵食啊嘛。咁、所以嗰陣時咧先係最威猛的。嘅時候，佢其實上翻山咧，應該就係已經食到飽曬，已經好似冇乜力咁樣，或者已經好攰噶啦咁。 人咧平時咪會講 Hey girl， 但如果廣東話會點？喂女仔， 節奏開始變慢，你我街中去玩，讓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互相拥抱后 ，Come on， 跟我走。When love i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直到天色暗淡 ，Mary goes round and round，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咩？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 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竖起。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署理副广播处长陈敏娟请辞，九月一号离任。港台发言人话，陈敏娟系以健康理由辞职。港台工会形容陈敏娟主管节目嘅制作压力不足为外人道，佢喺风雨飘摇之际离开港台，令人伤感。促请局方不宜空降政务官执掌制作高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感谢陈敏娟多年来对港台贡献，会按既定机制和程序处理相关人事安排。陈敏娟晚上离开港台的时候没有向传媒发言。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秘书蔡耀昌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上星期四在维园煽惑未经批准集结。警方话早前就6月4号的公众集会发出禁止公众集会通知，有人无视通知，呼吁市民到维园出席未经批准的集会。调查之后相信四名年龄介乎52至72岁的男人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件暂定今个月23号提堂，不排除稍后拘捕更多人。李卓人批评警方滥捕、律政司滥控，想威吓港人不行使集会的权利。蔡耀昌形容是政治检控，对此非常愤怒。日本东京都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都政府据报决定解除东京警报。东京都政府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反弹，今个月2号发出警告。日本传媒引述官员说，由于近日疫情缓和，过去一个星期每日新增病例平均少过20宗，符合解除警报的部分标准。当局又计划听日起进一步放宽商业场所的运作限制，容许餐厅和酒吧营运至到午夜。另外，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由于泰国、越南、澳洲和新西兰的疫情受控，当局正是协调容许这四个国家每日最多250名的商务人士入境，力争在夏季实施。美国加州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计划下个月17号重开。乐园方面话，重开仍然有待州政府批准，到时入场人数将会受到显著限制。所有入场人士都要事先在网上预约，同在乐园内要保持社交距离。重开初期，游客不可以同卡通人物接触和影相，巡游同表演将会暂停演出，直至另行通知。加州迪士尼乐园是全球入场人数第二多的主题乐园，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自三月中起关闭。上海迪士尼乐园上个月重开，香港迪士尼乐园则会在短期内重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147点，跌8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07点，跌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65，瑞士法郎0.94，加元1.351，人民币7.065，

得50种， 吓， 仲要咧25种咧系蝙蝠嚟嘅，其余30种咧先至系唔系飞嘅一啲嘅小型嘅哺乳类动物。 系， 咁佢有分，同埋或者大型嘅哺乳类动物，因为有分嘅，小型嘅咧就系个身去到个骨即系个身躯啦，同至到个头咧就不足25厘米，咁就叫小型嘅哺乳类动物。大型嘅咧就即系话25厘米以上啦。咁佢就话啦，因为好多嘅哺乳类动物都系属于喺香港嗰啲啊，就系夜行性嘅动物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加上见到人嘅时候会更加刻意避开人类。 即系喺兰桂坊嗰堆系嘛？ 嗰堆唔会刻意避开人类嘅，系啦。 夜行性， 但系佢哋又真系哺乳类嘅， 系啊，系啦。而且佢哋系啦，见到佢哋都系猎食嘅。咁佢就话，所以咧，一般人咧都比较少去察觉到佢嘅。咁喺郊野公园见得最常见嘅咧，就系日头。日头见到啊，又唔系马骝，反而其中一个咧就系叫做赤腹松鼠啊。咁第二 周围走嘅，周围走 马骝都系嘅，但系就系狸猴咯。即系如果我哋喺郊野公园见到嘅就系呢啲啦。咁但系其实原来香港都仲有其他哺乳类嘅动物嘅，例如咧就系呢啲外来引入嘅，即系可能以前即系引入咗，咁变咗而家就继续留喺度。 猫已经系啦，以前我细个边度有啊？ 系啊，唔系讲紧嗰啲，即系依然引入咗之后都系野生嘅，例如黄牛 引入咗又野生啊？ 系啊，即系黄牛咯，即系我哋平时见到啲牛啊，系啦，又或者 嗰啲系因为啲人放弃耕种，所以放咗上山噶。 系啊，所以就系话而家喺山上面或者郊野公园都仲见到嘅哺乳类动物，系啊，所以佢就话呢啲算系叫做外来引入嘅品种咁样。咁啊，有野猫啦、野狗啦、黄牛啦， 成日出现嘅 野猪啊、 水牛啦，或者呢个叫做长尾嘅狸猴等等。咁跟住头先都讲啦，有五十种里面，50几种里面有20几种都系蝙蝠。我想问下啦， 佢研究蝙蝠， 唔系成日都话蝙蝠好多菌噶嘛？ 系啊， 点解唔杀晒佢哋 咁唔得，點解要殺曬啊？你會影響成個 system 噶嘛？ 佢唔惹到我哋啲菌， 係啦， 你唔搞佢冇嘢噶。 係，咁你哋都咁講啦。但係有幾重要啊？頭先 Kitty 都話唔得，好重要。 呢啲係生態平衡嚟噶嘛？咁睇下佢係食啲咩，或者係咯，佢食啲咩，或者。 佢捉老鼠㗎喎， 係囉， 係。 你哋又全部都講得啱咗啲嘅，因為佢話呢，每一隻蝙蝠呢，例如食昆蟲嘅蝙蝠，因為有分㗎嘛，食昆蟲啊，食呢個生果。 佢都有食素同埋，我係一隻 vegan 嚟㗎，咁 樣食生果嘅蝙蝠。佢話原來呢，隻食昆蟲嘅蝙蝠呢，佢每個鐘頭係可以捉幾十隻至甚至乎幾百隻昆蟲嚟食嘅。如果一大群蝙蝠嚟講呢，夜晚呢，佢哋直情係可以食到數吨啊，即系数以吨计嘅呢个嘅昆虫嘅，咁而呢一啲咧都系我哋平时咧，即系我哋农田耕作嘅时候咧嘅啲害虫嚟噶嘛，可以叫做，咁所以佢咧就会帮我哋咧就食咗一啲嘅害虫啦。咁而呢个嘅食生果蝙蝠仲佢哋重要，更加重要，点解咧？ 散播啲种子啊，帮手。 系啊，因为原来世界上面有超过500种嘅植物咧，都系要依靠蝙蝠去繁衍嘅。咁佢就话啦，例如香蕉啊、芒果呢啲嘅重要农作物咧，都系咧夜晚先至会开花，咁所以佢哋嘅气味啊就会吸引到啊啲蝙蝠咧就过去食佢哋嗰啲嘅种子，而跟住佢哋飞嘅时候就屙噶啦，所以咧佢哋就会可能会将啲种子屙落去一啲咧空旷嘅地方，等佢哋又可以见到多啲唔同嘅太阳，从而咧令到又有一个嘅芒果树出嚟啊、香蕉树出嚟啊咁样啦，咁佢话咧。香港又有冇呢？原来有嘅。佢话根据佢哋嘅资料所得啦，至少咧香港已经有3种嘅植物咧系要蝙蝠咧去帮佢哋去散播呢个种子嘅，包括咧就 系 一种叫做水桐木啦。对叶榕啦，同埋青果榕呢3种嘅植物嘅，咁所以啦，蝙蝠其实对于生态环境嚟讲系好重要 啊。系，不过其实几惊嘅，即系你见佢唔到，梗系重要啦。即系咁，佢咪自己喺森林咯。但我好记得唔知几年前咧，我睇类似即系7点零8点嗰啲电视节目咧，佢咪有啲个案咁嘅。咁佢追踪咧就话有一条屋邨咧。成日都俾呢啲蝙蝠，佢唔知點解飛咗去民居啊，跟住搞到嗰啲住户咧係完全唔夠膽開窗，直頭係。 全個嗰啲蟬蜂咧都係蝙蝠嚟噶，其實好恐怖咯，即係你唔知點樣去處理啊。 其實唔止呢個啦，即係如果最常見嘅話，其實好多球場，我唔知你有冇發現，我細個嗰時去玩咧，夜晚咧，哇頭頂就會好多蝙蝠，其實得閒就飛過，得閒就飛過。所以其實蝙蝠我反而覺得喺香港係比較常見嘅，即係 我真係咁耐未見過，我要開下眼界。 你試下去球場啊，即係嗰啲足球場嗰啲咧，你坐下跟住你就會見到一隻飛過 嘅。講日間啊？ 夜晚，系啦，夜晚 咪唔俾我出街， 因为蝙蝠系夜晚。 你太乖，你冇出夜街，你见唔到蝙蝠。 我冇谂住夜晚仲坐喺个球场嗰度。 蝙蝠系夜间动物，其实黄昏开始一入黑咧就会见到佢哋飞噶啦。朝头早就唔会，因为 我都好似冇见过，我都好似冇见过。 可能喺上水啦，上水好多球场都有噶。 唔系，咁我都喺新界住噶，我冇见过蝙蝠。 咁佢怕唔怕人啊？ 其實咧，你唔知佢蝙蝠，你以為雀仔添㗎，因為佢會喺燈柱再高少少嘅地方就飛過咯。你會見到一隻好似黑色嘅雀仔，但其實你知佢蝙蝠嚟嘅，佢飛過，佢唔會理你，你唔會理佢。 其實我真係見蝙蝠俠多過見蝙蝠，我諗我龍 Kitty 都係。 六岁所爱从未太准，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算在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奔波将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成长吗？你 给你冲了茶。 翻到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啦，咁我想话啦，头先就讲蝙蝠啦，咁如果喺香港咧，即系比较常见嘅一啲嘅动物啦，会系边啲啊？同埋头先你哋都话啦，喂，谷嘅就话 check 到佢就话啫，用咩方法去 check 啲动物或者去记录啲动物，你哋又知唔知啊？ 你意思系？即系点样去见到佢啊？ 系啦，或者去系啦， 佢哋咪整啲摄影机喺度等佢啊？ 系，原来咧佢哋喺2008年至到2018年咧，就用咗啲叫红外线自动相机咧，系啦，就摆喺唔同嘅地方。 系咪即系我哋翻工入门口去 check 我自己体温嗰啲咧？ 我估系直情系咧，影超速嗰啲。好贵嗰啲， 影一排相， 系因为你谂下夜晚， 夜晚系咯， 系啊，咁你仲要影佢哋，仲要知道咁，咁结果咧就调查咗咧有三个品种咧，原来咧系佢哋个红外线个相机入面咧最常见到嘅， 喺郊野公园 系啦，咁其中一个咧就叫做东亚豪猪， 东亚豪猪啊， 系啦，叫东亚豪猪。或者野豬，甚至乎咧就係有啲有個叫做赤鷹，即係我哋成日咪會話，哇黃鷹啊黃鷹啊，其實就唔係黃鷹，原來係香港係赤色嘅，叫赤鷹。佢就話過往亦都好多人成日誤會咗，見到赤鷹嘅時候以為佢係黃鷹咁樣。而呢三樣嘢就係最多同埋分布喺全香港咧嘅地方，亦都係最廣泛，即係唔會話就得限死一個地方會有佢嘅蹤影咁樣嘅。咁而其次啦，就係小靈貓同。同埋豹猫，佢哋嘅分别嘅分布嘅数目同埋个地方咧，就系仅次于头先我所讲嘅三个动物。咁之后啦，原来仲有嘅，就有一个叫做果子狸。咁但系原来咧，果子狸咧。就係、是、呢個叫做比較少啲見到啦，定係咧另外仲有一啲咧比較罕有或者珍貴嘅動物咧，其實都仲見到嘅喺香港。咁其中一個咧叫做食蟹蠓， 佢係一隻蠓嚟嘅。 係啦，因為成日我哋聽又話蛇蠓啦，最近成日都聽到噶啦。 蛇打交嗰啲好嘅 咬蛇嘅，係啦，即係就算眼鏡蛇佢都會咬死佢嘅咁樣嘅個蛇蠓。但係香港就有呢、這個食蟹蠓，即係蟹嘅蟹蠓啦。佢話咧，1960年嘅時候咧。原本咧喺香港已經絕咗跡噶啦， 咩樣噶？我想問呢只蠓 係陣間俾你睇，佢好似一隻嗰啲叫咩啊狸貓咁樣嘅、長身嘅咁樣，咁 好似狐獴咁樣嘅， 係啦係啦係啦，狐獴啲 friend 咯，小豬咁嘅樣咯，我成日都覺得小豬好似即係丁滿與鵬鵬嗰只 鼻長啲， 丁滿咯係咪係咪嗰只 類近咁樣？咁佢就話原來1960年代咧，原來喺香港以為佢絕咗跡㗎啦，直至到咧喺2001年嘅時候咧，喺新界嘅東北部咧，再次俾人發現，而且仲見到一隻成人嘅呢個食蟹蠓咧。仲喺度養緊只 B B 仔嘅食蟹蠓喎，即係話佢哋繼續喺度發育緊喎，係啦。咁但係咧呢一種咧都算係日行性嘅動物嚟嘅，喺香港唔係經常性見到。咁通常喺北區啊、沙頭角啊、白仙嶺啊、馬鞍山呢啲地方咧有記錄係見到嘅。而其中一樣咧就係叫做歐亞水獺啦。咁而另外一種咧就係穿山甲啦。但係原來穿山甲咧。在全球的數目字裏面原來是急劇下降的、而穿山甲現在都已經被人認定了叫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評為極度瀕危的動物的、香港呢只得回零星的紀錄，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咧成日都講啊，又話中醫上面或者醫學上面就話有藥用價值啦，咁同埋又話佢好有呢個商業價值啊，所以就成日俾人濫報。咁結果咧，佢而家咧就已經係好少、好少、好少啦。咁所以呢三種咧，原來好少嘅呢個嘅動物咧。 依然難得地喺香港係仲有嘅， 都揾到， 係啦，勁少數咯，已經，即係你好彩先揾到佢哋，或者見到佢哋。咁好啦，有啲人就話：喂，如果去郊野公園見到即係呢啲動物，咁我點做啊？我又想睇佢， 咁咪影張相走咯， 係咯，有佢咯， 係啦，同埋嗰個距離要幾遠咧？我可唔可以喂佢食嘢咧 ？Social distancing 係最少咧，而家個相機又可以影得咁遠啊，其實 係啦，跟住或者有啲就係會刻意就我想睇下啲動物啊，尤其是野生嘅動物啊，即係影相啊，即係嗰啲攝影發燒友啊嗰啲，因為之前都見過，譬如有隻唔知乜鬼嘅貓頭鷹喺香港唔知邊個地方，就真係吸引咗好多嘅發燒友咧，就特登我記得喺唔知邊個碼頭啊曾經出現過，真係嘅喎，好多個十幾個人就遠距離咁樣就揸住個相機去影佢咁樣嘅。咁如果啦，其他啲真係想欣賞呢、這個動物，即係野生動物嘅朋友可以點做咧？佢就話咧，根據咧平時咧就係你帶一般咧遠足嘅用品就已經得㗎啦，即係譬如你上山上去睇下啲動物啊嗰啲啦，首要條件就係唔好騷擾佢，咁就係可以帶足夠嘅食物啊、飲料啊、即係嘢飲啊、指南針、地圖等等啦，咁去觀察佢哋嘅，千祈就唔好喂佢食嘢，同埋唔好咧即係想佢擰過嚟咧就喂過嚟啊，擰啊擰過嚟啊咁嗰啲咧， 唔好發出啲噪音啊，同埋好似話影相你又唔好開閃光燈啊，咁總之盡量唔好打擾佢自己做緊嘅嘢咯。 系啦，唔好干扰佢啦，亦都唔好捉佢啦，亦都有一个嘅一定嘅距离啦，同埋唔好着呢个鲜色鲜艳嘅衫。系啊，因为可能佢哋见到你鲜艳咧，就会走过嚟咬你，即系好似西班牙去斗牛 牛嗰啲啊，太吸睛啦。 系，但系咧，我想讲咧，我都试过喺郊野公园见过一啲嘅野猪，唔系好细只噶，系劲巨大噶， 走人添啊！ 好多人咧。就佢又唔驚人，好笑的。咁而見到好多人咧，又唔驚佢嘅喎。 係啊，我都唔驚，因為我去咗幾個地方行山都有噶。佢哋其實我見有一次就係喺大圍上面，即係行翻落嚟大圍嘅時候，喺一個郊野公園嗰度，佢哋就揾緊嘢食咯。喺好近啊，佢其實佢好似喺一個燒烤場嘅地方嗰度就摷緊垃圾咁樣咯，應該係太肚餓咯。 係啊，應該肚餓。 另外好似喺城門水塘又有見過咯，係啊。 我喺金山好似係金山即係馬騮山嗰度見過，勁大隻噶，大到我諗有我咁大，但係佢哋啲手腳係好敏捷噶。 佢哋食乜咧？ 食係咪食？生果嘅啫都系嘛，野豬。 唔系，我谂佢食肉噶。 哦，但唔会食人咯，应该，但只会系如果你搞佢嘅话，佢会搞翻你咯。 佢其实唔会搞人嘅，正常。 所以就你搞佢，佢咪搞你咯。 其实佢都惊你啦。 系啊，咁所以啦，即系如果去郊野公园咧，想欣赏动物嘅话，真系最好就系唔好骚扰佢哋啦。 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噩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求爱恨都不枯，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莫怨恨谁人好。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

原来我挂念你。 上年拍劇嘅时候，有日凌晨时分 ，Huber 翻到去未眼瞓，于是就坐咗喺电子琴前面，将一日累积落嚟嘅情绪用音乐记低。后来将呢一首 demo 交咗俾监制，成为今次劇集嘅插曲。作曲胡鸿钧，填词张美贤，编曲庄丽妍，监制魏景宏、何哲涛。 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 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胡鸿钧《凡人不懂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以台六月心不分， 曾志豪同你寻开心。 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跑过马拉松噶， 一次咋？但系睇咗好多次医生啊。 佢好中意睇书嘅， 梗系啦，书中自有颜如玉噶嘛。 佢好有正义感嘅，咩都唔怕。 不过怕老婆咧。 Hello， 系咪讲紧我啊？ 你就系你咯，曾志豪。 想了解我多啲，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知识 阿 Sir， 你个密码系你嘅生日嚟噶？ 你讲咩啊？ 你头先喺 canteen 用平板嘅时候啊，唔小心俾人睇到咯。你知唔知啊？平板电脑佢嘅优势就系又大又清啊，所以用嘅时候其实要更加小心咯。尤其喺嗰啲公众地方睇一啲个人资料，又或者输入密码。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志， 知识会者。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协恩中学的月夜队队长潘耀敏，同时是篮球队、足球队、手球队和投球队队员。好多谢老师和教练信任我，将队长这个职位交付给我，同埋好开心可以在自己担任队长的 Vivi 和队友一起为领港岛区 D1 中学校的比赛全程总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利敏感时刻。 我 man 你都 man， 有事唔使惊，有种女汉子崔杰彤。 今集有种女汉子咧 ，Kitty 就嚟到元朗锦上路嘅一个乐园嗰度，我身边咧就有阳台喺度啦。嗱，佢系问我攞嘢食嘅，不过咧。就而家未系时候，因为咧我就请咗阿健咧嚟教我去到治理啊护理呢个羊驼嘅，咁啊最尾一步先俾你哋食啦，好唔好？我哋第一步应该做啲咩嘢啊？ 首先咧就系要爬走啲草啦， 系要爬走啲草，呢啲草系干草嚟嘅， 系啦，即系啲鹹肉嚟喂佢咧，啲佢食阵咗啲草咯，佢就会减啲嫩草食咯，啲菌咧就。跌咗落地啦，咁我哋平时咧就可以清走晒啲菌草啦， 唔可以就咁摆喺度等佢肚饿嘅时候再食噶。 唔会噶，佢哋都好聪明噶，唔会就系食咯。 哦，即系呢啲系佢哋唔食嘅嘢嚟嘅。 系啦，所以就要清走佢。 OK， 咁啊，所以就要你唔食呢啲啊，系咪啊？咁我攞走噶咯，就系攞呢个耙嚟爬啦。 系啦，咁姐姐咧都会每日都会做呢个动作咯，即系爬走啲草咯。 一日爬几多次啊？ 最起碼都要一次啦，日日都有嘅。 如果唔係就會冚住曬啲真嘅草啦。 係啦， 爬去邊度啊？我要 咁，我哋去清走佢嘅。 係，依啲爬走佢啲草，佢都冇反應。好好，俾我試下啦。 好啊， 我明嘅啦。 呢個其實同掃地差唔多嘅啫。 爬去邊度啊？我要 我哋通常咧都係爬喺一邊咯，因為啲草咧其實都係一啲肥料嚟噶嘛。 即系当肥料咁摆埋一边咯，我哋嗬，唔好嘥咗佢。呢个好似猪八戒嗰个牌咁 样，好搞笑啊！佢 啊，你喺度做咩？ 好得意嘅，后面嗰个就最伟食咯。 哦，佢望住我爬啲草咧，佢话爬走嗰啲嘢。 阿健，我好开心啊，因为咧我爬完啲杂草走之后咧，我见到羊驼真系食紧啲真嘅草啊，可能本身真系遮住咗少少，系咪啊？ 系啊， 而家令到佢有食欲起上嚟啦。咁我做完呢个步骤之后，第二样嘢我哋要做啲咩咧？ 我哋要清走佢啲便便咯。 清走便便，咁要点做啊？佢啲便便喺边啊？ 嗰边咯。 哦，好，我哋去清便便啦。话口未完，阿健，我见到羊驼咧就已经为我哋拍摄准备咗一坨屎喺度啦。咁我哋要点清啊？原来咧，我初初以为好似牛嗰啲便便咁样咧，系一大卷啦。原来唔系噶，系一粒粒好似咖啡豆咁样哦。咁要点样清理啊？ 咁就用呢个啦， 用呢个爬走去 扫佢咯，扫佢出嚟啦。 系，跟住用呢个。 帮 住啦，哦 ，OK， 好，等我帮你手啦， 好， 即系好似扫地咁样啫， 系啦，小心啲啊， 唔好拨咗落自己嗰度， 系啦， 其实一日佢哋去几多次便便呢？ 哇，咁真系好多啦， 因为我见佢哋都食好多嘢噶嘛， 好多噶，好多次噶， 不停去嘅， 转个头就去啦， 转个头就去啦。但好彩咧，就係其實好似都唔係好大陣味 嘅，因為呢度夠空曠 啊，呢度夠空曠，係啊，所以咧，我覺得都 OK 嘅 ，OK 咯。 但係就要 keep住去掃咯，係咪啊？ 如果唔係，佢哋又會踩到嘅，會 嘅， 係係，因為又有人下嚟啦，佢哋自己都會騰嚟騰去走啊嘛，都會嘅，所以都要佢哋。便便完之後就要清理佢咯， 即係要追住佢啦。見到便便就 咁樣， 就 都乾淨啲啦。 係，好搞掂啦，應該差唔多啦，係咪啊？ 係， 好。 只要做过。 我知道咧，而家咧我嘅工作就系要喂食啦。我已经等唔切啦，佢已经唱，有冇特别技巧嘅呢、這个？ 佢系好中意食呢个嘅。 我好中意食红萝卜嘅。 系。 咁其实羊驼仲会食啲乜嘢咧？ 皮摩西草啦，紫花木梳草啦，胡萝卜就 系 好似零食咁样俾佢食咯。 哦，唔怪之佢咁中意食啦。咁系咪喂佢食呢个咁好味嘅嘢，就会建立到好嘅关系啊？同佢 系啊，你而家 就可以摸佢啦。哦，咁即系同屋企只小猪一样啦。哇，好抢啊！直头有冇得 stop 佢噶？ 冇噶， 冇噶。 佢好中意食呢个， 佢好中意食呢个，系咪啊？Hello， 你认住我先，我喂你食噶。OK， 唉，要咁佢食几多先至够啊？ 覺得好似佢食幾都唔夠咁， 食幾都唔夠啊！ 不停咁食咯。 你認住我先，你認住我先。咁會唔會咧可以教佢，即係佢咁餵食咧，好似啲小狗咁樣咧，教佢嗱佢搶我嘢啦，而家教佢先咁樣識唔識㗎？ 有時佢都識聽嘅。 你冷靜啲咯，因為咧之後我哋就要幫佢進行一個最困難嘅程序，就係梳毛啦。咁所以而家咧，我要同佢建立咗信任先，係咪可以餵曬俾佢啊？ 可以啊。 都挺好牙的喎，佢幾多歲啊？ 三歲啦。 三歲啊？羊駝可以養到幾大呢？ 二十幾。 十幾二十幾歲？二十幾歲都得。咁你即係 BB 嚟啦喎，係咪啊？ 咁又唔係 BB 喎， 又唔算啊？ 係啦。 三歲叫做懂事啦，係咪啊？ 幾大噶啦？ 懂事啦你。嗱咁咧，為咗要加強我哋之間嘅信任同埋關係咧，我就攞咗另外一盒嘢俾佢食嘅，就係、是、黃豆啊，係咪啊？你睇下佢已經急不及待啦，係咪打開佢佢自己就食噶啦？唔使逐粒喂噶嘛？ 唔使。 哇，慢慢食啊！哇，你冷靜啲啊！如果我而家拎開佢，會唔會好嬲啊？佢 會追住你咯。 佢會追住我。你認住我啊！我一陣間要幫你梳毛噶，替我俾黃豆你食。如果我懟咗手埋去，會食埋我的手指啊？ 唔會嘅， 唔會嘅，係都好温柔嘅，係咪啊？ 係啊！ 哇，佢真係好大力啊！係咪成盒食曬都得㗎？健 得㗎，可以的。 到底佢一日要食幾多嘢啊？ 哦，真係好多嘢， 真係數唔到咁多，係 咪？係啊，因為我哋仲要俾其他啲草俾佢食咯。 我覺得咧，好似有架車喺度撞緊我隻手咁樣。好，食曬啦已經，咁我哋可能咧就已經建立好信任咧，之後就可以同佢梳毛毛啦。 這月開這個鋼筋之城，完全後退。天黑黑，把世界都包圍，人未累。看窗外閃過的燈光，給我思度。所有问句公路上车里细想几回，谁是我？很想知，假设秒针倒行，我会否改过？游魂一阵，埋头想象，各有风和祸，想白头犯什么？我是否太傻？沿着泥路再重新起过。 着泥路去，重新猜想。 好，咁啊，到到咧最困难嘅一个步骤啦，就系帮羊驼咧去到梳毛啊。头先食咗我好多嘢啊，希望佢听我话啦。阿健有咩嘅技巧嘅咧，帮佢哋梳毛？ 其实佢哋都好乖噶，咁拉住佢啦，咁就用呢个梳啦，帮佢梳毛咯。 系，咦，佢好似有啲感觉喎，系嘛？佢中唔中意梳毛噶？其实 咧，佢都中意噶， 佢都中意嘅， 系啦。不过有时咧，佢就会 喐下咁样，系嘛？ 系啦，所以要个人有捉住佢咯。 咁如果佢喐嘅时候，我应该点啊？就碌拎开又 系啦，收起， 哦，咁真系要望实佢，要专心啲咯。咁几耐梳一次啊？咦，佢走喎。 都系咯，日日都会梳噶，一系见到系啦，见到佢污糟啊，有啲草啊，佢拎完地起身之后咧，就帮佢梳咯。 系。咁而家佢走咗啦，系咪等佢平复一下先至再梳要？好，阿健，咁我试咯。有冇吓？我好惊，我惊梳到佢啲肉啊！怕唔怕噶？ 唔怕嘅。 佢啲毛有几厚咧？其实 佢啲毛可以好长嘅。不过呢只咧就啱啱剪完咯。 有冇方向分噶？即系譬如 往后边梳咯。 往后面梳。咁就可以扫走佢啲草啦、污糟嘢啦。如果成日都唔梳毛，系咪会打晒棘咧？ 会噶，所以都要帮佢哋梳毛， 所以就要梳下啦。打咗棘咧，咁样梳嗱，咁样棘住咧，佢会痛啦。即系狗仔会痛噶嘛， 佢都会嘅。 嗱，好似有啲， 所以佢喐啦。 咗啊，但唔得啊，你一定要梳啊。如果唔梳，就越棘越实噶啦，系咪？ 系啦。 有冇试过因为梳毛唔舒服，跟住佢？咬你或者踢你咁样噶？ 唔会咬嘅。咁佢唔，你真系。 如果唔 like 佢嘅嘢 啊？因为有捉住佢啦，所以佢就走唔甩啦，佢会喐脚咯， 会喐脚系嘛，定脚 系啦。 哦，即系其实如果最好咧，就有一个人捉住佢，固定咗佢，咁另外一个咧就快快手帮佢梳咧，咁就最稳阵啦。 系啦。 啊，就得啦，好靓啊，搞掂噶啦。哇，我覺得佢好熱啊，夏天應該。我摸落去都覺得佢啲毛好厚啊。咁今日咧就完成曬咧學呢個羊駝嘅護理啦，唔該曬阿健啦。咁而家其實我係咪應該已經同佢哋建立咗深厚嘅友誼，可以成日都嚟幫佢哋噶啦？ 梗係啦，一定可以嘅。 佢認得我噶嘛？ 認得嘅。 真係嘛？ 係。 得我試下過去同佢哋 selfie 下先。今日唔該曬阿健。 唔該曬你。

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6月21号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号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7月8号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朋友是要见的，你今个礼拜见了没有？ 朋友圈。朋友圈咧 ，Kitty 好开心啊，因为可以请嚟梁咏琪 Gigi，Hello，Hello Kitty 你好， 你好啊，我知道今日咧你就带咗你只新专辑上嚟啦，亦都有新歌啦。不过咧喺介绍之前咧，我想同你讲少少私人嘢先， 系， 因为上一次同你做完访问之后咧，我有一样嘢咧系跟你学习咗嘅， 哦， 就系我买咗一个同你一样嘅水壶， 呢个两 lift 呢个， 因为上次咧咁啊同 Gigi 做访问啦，咁我访问就长啲嘅，咁我见你咧即系间唔时就会攞呢个咁大嘅水樽出嚟饮两啖水，因为我自己咧就系好少饮水，系少到咧会觉得皮肤干，有时个鼻头会甩皮嗰啲嚟嘅，一日可能饮唔到三杯水。咁我就谂，哦，其实呢个会唔会系 Gigi 养颜之道嚟嘅咧？即系饮好多水，跟住我就即刻买一个咁大嘅水壶。 真系你买到一个咁大个？ 系我上网买嘅。 哦，因为咧我成日都唔记得饮水。 系啊， 即系成日都知道咧，我人即系你一个人体咧构造咗即系70-80% 系水做嘅，所以成日饮水。但系咧有时唔系拿起手个水饮啦，咁你又会唔记得啦。咁我就会装呢两 l 水咯，咁就希望自己翻屋企之前咧可以饮晒佢。 嗯， 咁但系即系通常饮唔晒，通常都系饮到1500左右咯。 咁都好好啦， 其实都好够噶啦，系。 但我觉得你犀利嘅咧就系你 keep 到啊，即系由上次到而家你都仲用紧呢个。 系啊，都系呢个。系啊， 但系我咧头嗰两个礼拜咧，即系好多同事又哇你嘅水壶咁大嘅咁样，咁我就好开心咯。咁我成日去斟水啦。 有冇留低咗喺边度？ 我冇留低啊，但系咧我初头。嗰個零兩個禮拜真係飲到1500到㗎，同埋咧真係好似追目標咁樣咯，即係我入咗1600落去到啦，因為都重㗎嘛，其實如果入曬兩 lift， 但係慢慢咧好似應該係到差唔多冬天嘅時候啦，咁我開始就想飲啲暖水，咁跟住呢一個膠樽咧就擺埋咗一邊， 哦，就唔記得咗用啦。 自此之後咧就又飲翻好少水啦，變翻。 哦，咁我有時呢啲。生活習慣就要自己提自己咯， 係希望今次見完你之後，我又可以攞翻個大的膠樽出嚟。不過有時你話揸車就話啫，如果你唔揸車嘅話，你揸住咁大個水樽，其實仲大過個袋喎。 所以咧，我係有一個有轆嘅袋咯。 吓， 系啊！咁我出街嘅时候咪可以唔使拎住呢个樽，咁我有得有啲碌碌咁样碌住，唔使怕重咯。 同埋我见你而家加埋柠檬落去，系啊， 系啊，加埋柠檬又即系令你觉得好味啲咯。 系，同埋美白啊嘛。 系啊，系啊。 等我即系再次揾翻呢一个饮水嘅初心翻嚟。 好。 嗱，讲初心咧，我知道阿 Gigi 咧今次就出咗一只新嘅专辑啦。咁啊，最近派嗰首歌《100层楼的家》咧，其实都同初心有啲关。系嘅，即系可能个 message 大概就系话，有啲人咧可能仍然即系要好似搵好多钱啊，或者去令到自己生活好好，但系其实有时候谂翻，最基本嘅初心，即系最想做嗰样嘢，只不过系同你心爱嘅人，即系有一个好温暖嘅家啫嘛，系咪真系要有咁多嘢咧？咁样，咁呢个其实系咪 Gigi 自己嘅一啲体会呢？ 其实首歌的含义我唔使讲啦，你讲晒啦。其实都系就系咁样咯，所以歌词讲 back to one 啦。其实系100层楼的家，其实边一层楼先系最适合自己啦。咁其实有时你可能好好奇喺2楼，你想去住好啲10楼，再住20楼保值啲，喂住50楼就更加好啦。咁就会追求越住越好咯。咁你知香港住屋不嬲都係一個棘手嘅問題啦。咁好多人為咗供樓啊，就會即係忘記咗家其實最基本元素都係家人之間嘅關係同埋相處咯，咁同埋愛咯。咁希望大家聽完呢首歌係即係提醒翻大家咯。其實簡簡單單點為之簡單咧？其實滿足啊，夠就得咯。 但 係唔需要太好。 你之前有冇試過呢一種迷失咧？ 我其實不嬲都。 不嬲都簡簡單單，即其實我覺得夠就得咯。 嗯， 同埋最緊要係適唔適合。我覺得自己唔適合咧住幾層樓啊，或者住得太大嘅屋嘅，因為我我個人比較即興啲，係咁。有時會即興又想去間房度攞啲嘢啊，即興又要做啲乜嘢啊？咁間屋太大咧，會走嚟走去。我試過住幾層，即係試過住複式單位，咁搞到自己好攰啊，成日咧走上走落啦。咁我又試過住村屋嘅，係啊，即係有樓上樓下咁樣。咁我覺得好似唔係好適合自己住。係咁，我而家住喺而家呢度都住咗十幾年。咁我覺得好啱我住，咁啊唔覺得需要再去即係搬屋或者揾更大。佢最開心嘅係我揾到一個即係我媽媽可以住喺我隔離屋嘅一個單位，直頭係隔離屋喎。 係 咁，我覺得呢個生活嘅方式係好好咯，即係大家可以互相照應啦，咁又有自己空間，咁就唔係好想再喐咯。我覺得咁樣就夠咯。 但係呢一個真係要住落先知，或者你真係住過你先知，因為可能以前你未住過嘅時候，你就會有幻想啦，有好多憧憬啦咁樣。咁好啦，而家 Gigi 揾到叫做適合自己嘅一間屋啦，自己嘅家啦，你覺得有啲咩裡面係都必定要有嘅元素喺度咧？我自己咧就好希望我理想嘅家咧係有一個露台，露台出面咧係擺到凳啊，擺到台啊，跟住有啲燈啊咁樣。 都係嘅，我屋企都有露台，因為有時屋入面係你做嘅嘢都差唔多，即係你唔係成日要大排筵席嘅話咧，其實好簡單一個圓形嘅餐台，一間睡房你都係瞓一張床嘅啫，咁洗手間你都係用嗰幾個位嘅啫，其實好簡單。好似你咁講露台，我都幾注重，因為露台你一行咗出去咧，那個世界好似大咗好多。就算你喺屋企度抗疫咧，你有個露台出去唞下氣咧，都唔同嘅，或者有個好大嘅窗咯。咁但係我個元素，我覺得屋企要有一張圓形嘅餐台。 嗯，係啊，反而唔係長台啊。 圓形餐台，我開頭都會覺得啊，好似有時襯翻個屋嘅間隔啦。 係， 好似即係實用啲。如果長形嘅餐台， 但用落都幾亞定嘅其實。 但用落咧，發覺圓形咧嗰種一家人融和融洽嘅感覺係重啲嘅。係啊，即係你坐喺個圓形嘅餐台度。你見到每一個人的面孔，你都見到，都可以傾到偈，咁唔會有特別遠一個人特別遠，或者坐長台就自成一角，咁一個左邊一個右邊，係覺得好舒服咯。 咁除咗話即係呢啲擺設啦，或者空間之外，如果係講到一啲感情，即係譬如屋企人嘅感情，有冇話係有啲習慣係你自己由細個喺自己嘅屋企帶到落嚟，而家自己所組織嘅屋企，你覺得係一定要有嘅咧？ 如果你講由細到大咧，就有動物咯。其實我由細到大都有養狗嘅習慣啦。咁因為我細個時候，我屋企人都有養狗，同埋佢哋係養領養嘅狗嘅。所以我咁耐其實好多時都係養領養。我而家屋企一隻都係。咁有動物喺屋企咧，如果冇小朋友嘅話，啲人就話即係有啲生氣啦。 係啊。 咁有小朋友咧，就亦都好好嘅，因為可以令佢哋即係尊重生命咯。有時我見到佢會譬如大聲咁樣喝只狗啊，行下啦，翻屋企翻屋企咁啊。咁我話你唔好，佢做冇做錯嘢喎，你點解咁惡啊？即係要教佢都要尊重，即係無論係乜嘢物種，你都尊重佢哋咯。 你咁係養咗狗先啦，定係有小朋友先咧？ 我一路都有養狗嘅， 係 啊，所以養咗狗先。 哦，所以狗狗就係睇住女女出世嘅， 係啊， 但係相處到嘅， 相處到，相處到。 因為咧，我有個朋友咧，佢又係好中意狗嘅，咁佢又係即係自己本身養咗只狗啦，咁佢就都好期望出咗世嘅畫面，就好似好多 YouTube 啲片咁樣咧，小朋友 攬埋一齊啊，當枕頭瞓咁啊。 點知咧出咗世之後咧，佢哋兩個好唔 friend 咯。 哎呀！ 系啊，即系佢尝试俾好多活动啊，亦都好多教育佢哋两个啦。即系无论系小朋友对只狗又好，或者只狗仔对小朋友好又好咧，即系大家只系 keep 住同屋主嘅关 系。哦，就好疏离嘅。 系啦，即系可能佢哋会一齐带佢哋去散步啊，去玩啊，即系想增进下感情啦。但系到最后咧，都系。即係一有少少唔啱，或者可能有啲動作唔啱，大家就會 就會唔中意噶啦，就會可能有啲拗叫啊，或者有啲打鬥啊咁樣 的。哎呀， 係啊，所以呢啲 教喎， 係啊，要教，同埋都幾講緣分咯，我覺得。 緣分啊，係啊，好緊要咯。但係我哋覺得即係開頭生小朋友之前咧，有養狗嘅經驗咧，就好幫助到我哋，即係點樣去教一隻狗咯。 係。 咁啊，就其實咧教寵物咧，有少少似教小朋友嘅。 係。又係咪要不停好重複呢樣嘢咧？ 重複啦，要提佢啦，同埋你要花時間去同佢相處咯。如果你想佢做到一樣嘢係你想佢跟住嘅，咁你成日要睇住佢咯，因為佢一錯咗，你可以即刻話俾佢聽咯。咁其實同教小朋友好似咯。 其實係需要好有耐性咯。 係啊，是花心思時間咯。 咁我見你哇，真係花好多時間喺女女啊，即係身上，即係啲生活咧，即係 feel 到你係好有耐性嘅，亦都好多活動咧同佢一齊參與，譬如整嘢食啊，或者可能整之前我聽你講話整一個好似 puppet show 嘅一啲嘅手作啊，係啦，仲要係幾大型嘅添咁啦。咁你以前係咪咁樣嘅性格咧？定係其實唔係，即係隨住年紀一路大啲嘅時候，或者即係嗰個經歷唔同咗嘅時候，個性格都有變。 可能因為以前讀書，譬如讀設計咁樣啦，咁都係做 project， 即係以做 project 為主咯。咁變咗好多嘢，你點樣由冇去到有咧？咁組織咯，首先你要組織啦，要有一個概念先啦。咁嗰個概念只要係好穩打穩扎咧，咁就會好順利就可以做到那個 project 出嚟。咁我又覺得唔係太複雜嘅，即係。尤其是對小朋友咧，我自己個成日提醒自己咯，就係你唔可以淋熄佢團火咯。因為我哋好多時因為現實嘅打擊啦，好多時成人已經好容易就放棄，即係諗呢個念頭，哇好煩嘅喎，喂好貴嘅喎，喂唔好啦，做完出嚟都係得個吉，哎算啦唔好做啦，即係我哋會自己淋熄自己團火。咁其實小朋友咧，佢哋好多創意，佢哋好多 idea。做父母或者做老師啦，我哋就要引導佢點樣去做出嚟咯。咁令到佢哋大個咗，真係面對困難嘅時候，冇咁容易放棄咯。 咁所以今次呢個專輯嗰個概念就係講說書人啦，係咪亦都係因為有女女啦，即係同佢可能建立關係嘅時候，擺咗好多耐性去同佢講故仔，所以有呢個 idea 出嚟咧。 初初同環球唱片合作啦，好似啱啱拍拖咁啊，大家就喂你最近有咩角色係我哋唔知㗎咁。咁其實我嘅生活都好透明㗎啦，大家都好知道我在做緊乜嘢。咁我話不如咁啦，我最近成日都呢幾年啦，都要打卡咁，就瞓覺之前就要講故仔、講故事書，俾小朋友聽。咁已經好似成為一個例行公事咁。咁我亦都好多童書咧，就算係小朋友睇啦，但係大人睇咧都好有另一種深層嘅感覺嘅，或者我哋嘅領略會好唔同。咁我就諗起說書人呢個身份，不如就朝住呢個方向。咁一個故事需要時間、人物、地點啦。咁人物我哋就諗咗，一嚟就諗到灰姑娘。 係。 咁就希望可以摒棄以前灰姑娘嗰種比較悲慘嘅感覺，咁就寫咗首新嘅《再見灰姑娘》，就係有希望啲咯。咁有咗人物就到時間，咁就係平安夜第二曲咯。第二首歌咧係想帶俾大家撫慰嘅感覺，即係一種好平和啊，好舒服嘅感覺。咁因為平安夜其實家就俾你一種每晚都好平安嘅感覺，咁晚晚都可以係一個平安夜咯。跟住就去到地點啦，咁就到第三部曲就一百層樓的家。咁其實呢一個故事係好簡單嘅，其實係教小朋友由一數到一百咯，有學習每十層就有一種動物咯。係啊，咁我就覺得好似我哋成人嘅世界，即係好想越爬越高啊，越做越好啦，即係追求一種更滿足嘅生活。咁但係好似個 MV 入面講咯，其實 MV 入面去講兩個人關係由平淡會熱情去到平淡，揾到生活平衡之後，其實到最後你都難逃就係生離死別嗰一關。 咁你諗返而家活在當下，其實係咪其實好簡單嘢都可以滿足到呢？ 係，其實之前呢我哋喺節目呢都有探討過呢啲童話故事啊，或者嗰啲格林童話啊，其實同我哋細個以為嘅都好唔同，因為原來好多呢佢本身係好 dark 㗎喎，即係裡面嗰啲心，即係可能 好恐怖嘅有啲故仔， 只不過係我哋可能就去到我哋耳邊嘅時候已經 skip 咗，或者已經省略咗呢一啲篇章，但係其實佢好多都係即係反映緊一啲社會現實啊，或者一啲即係心靈上嘅黑暗面啊咁樣。 係啊，其實有㗎。係 啊，咁、你係點樣睇童話故事呢？即係由細個接觸到而家再大個再去即係同女女去分享嘅時候， 其實童話故事呢，好多時候都有人性嘅縮影喺裏面咯。咁、有啲橋段啊，或者有啲故事都會黑暗啲，好似你咁講。咁、小朋友都即係需要時間去接受咯。 你會唔會 skip 咗係唔講？ 即係譬如咧，小紅帽咧，小紅帽有一段咧係講個豺狼食咗個阿嫲落肚噶嘛。 係啊係啊。 係咁、但係佢又可以個獵人嚟到劏開個肚攞翻個阿嫲出嚟。 又冇死到。 即係呢啲咯，我就要我照講俾佢聽咯。咁但係最後就話俾佢聽，其實係故仔嚟嘅啫。當然啦，狼係唔會識得講嘢啦，同埋佢食咗你咧，你就死㗎啦。即係我會解説翻咯。 即係其實喺講呢啲童話故事裏面咧，都補充翻一啲現實嘅 detail 俾佢聽係嘛？ 係啊，同埋話俾佢聽係啊，有時呢個世界係有好人，但係都要提防一啲壞人咯。咁、只要你做好自己嘅話，咁結交好嘅朋友啊，做好自己嘅嘢，咁就唔使驚有壞人存在㗎。 咁今次專輯，我覺得其實即係聽 Gigi 你頭先即係提到嗰三隻歌啦，都幾治愈系嘅。即係譬如就算灰姑娘一個即係咁慘嘅角色，或者即係話又俾人恰又剩啊咁樣，但係我哋都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到即係演繹啦，叫做再見灰姑娘啦。即係其實而家呢啲治愈系啊，或者一啲心靈嘅力量，係咪你最想帶俾樂迷嘅一個 message 咧？ 因為始終我哋發表過嘅作品啦，都係同社會接軌嘅，即係你發放喺大氣電波嘅一首歌，佢嘅歌詞，咁你點都有你嘅聽眾啦。咁我都希望可以同佢哋係接軌到一種正面嘅能量咯。咁佢哋聽到又覺得舒服，我自己講呢個故仔，亦都係我想講嘅故仔咯。 其實咧，我知道除咗今次你帶咗隻專輯上嚟啦，我特別都想問一下，就係關於呢個一百層樓的家嗰個 MV， 因為今次咧就揾咗潘燦良同你一起去合作啦。咁我亦都見到你，其實 rehearsal， 即係你知道呢啲咁嘅舞台劇嘅嘢咧，即係做就可能係幾分鐘，但係所有嘅預備啊等等咧，都係好長時間噶嘛。當中係咪都辛苦，或者同你想象中有冇出入呢？ 我哋為咗呢個 MV 咧，其實都喺舊年十二月開始就計劃啦。咁由個佈景係用咩形式去做出嚟？咁最後決定劇場形式咧，就覺得潘燦良係我哋首選嘅男主角啦。咁同佢喺過程中，我哋就特登出嚟彩排咗一日，因為始終成個表演係好舞台劇場式嘅表演咧，都需要啲彩排咯。大家要夾嗰個節奏啊、走位啊咁。咁喺過程中都同佢傾偈，其實了解咗好多，即係我以前都有做過舞台劇，不過我做舞台劇比較輕鬆啲，即係歌舞形式啦。佢就做一啲比較嚴肅題材嘅舞台劇。咁佢有講過話，覺得佢有講過舞台劇係一件好神聖，同埋好我咧，我形容舞台劇係好神聖。佢咧形容舞台劇係好奢侈。因為咧做一個舞台劇，你需要幾個月時間去背稿啦，大家彩排啦。咁做一個 live 嘅演出，可能你個劇場只係坐咗百幾人或者幾百人，所以係一個好奢侈嘅職業咯。 係， 咁聽到之後更加好想做， 係， 因為可能同我哋做開演唱會啊，嗰啲做開一個電視嘅節目啊，係有完全唔同嘅一個境界嘅嘢嚟嘅。 係， 我都幾有興趣。 咁所以嚟緊，即係呢一下會唔會叫做即係燒翻起你嗰團火？即係嚟緊同公司講，喂，有冇啲舞台劇可以搞下咁？ 都會嘅，不過一個咁奢侈嘅藝術表演咧，其實除咗你要付出時間之外啦，咁都要有適合嘅故仔咯，適合嘅劇本啦。如果有嘅話，我真係好想可以做。 其實我覺得你今次呢個專輯嘅概念都可以搬上舞台咯， 係咩？ 係啊，即係呢啲係一啲故事，或者係都其實好有 message 㗎嘛，即係每一首歌，同埋佢係成。個 idea 係即係環環緊扣咁樣樣噶嘛，即係可能就可以 base on 呢一樣嘢，睇下做唔做到屬於 Gigi 嘅舞台劇。咁今日咧即係恭喜 Gigi 出咗呢個新嘅專輯啦。咁呢一隻嘅 box set 咧，我覺得勁靚喎， 好靚 嘅。係啊，呢個係有啲咩係大家唔可以 miss 咗嘅咧？ 佢個封面其實係一個紙藝嘅，好似浮雕咁樣嘅藝術啦。咁全部人手做都真係好花心機咯。同埋其實裏面嘅相咧都係做到好似入咗去一個愛麗絲夢遊仙境咁，一個虛幻嘅世界咁。咁我都幾中意，即係用紅色、黑色同埋白色，好簡單嘅顏色，好似一個好藝術嘅。紙雕書咁啊咯， 係。 咁裏邊除咗有三首歌啦，仲有一個平安夜嘅打打氣版，仲有六個床頭故事，係。咁六個講好似廣播劇形式嘅故事啦。咁個故事都唔係就咁虛構出嚟嘅，其實都係依據翻。你記得如果平安夜有睇過 MV 咧，咁我哋係用畫畫動畫嘅方式啦。咁裏邊咧有一啲籃球架啦，有屋啦，有電腦。系啦，有心啦，破碎咗心啊，有动物啊咁。咁呢啲角色咧，我哋抽出嚟就做咗一个独立嘅故事。 系 啦，咁就系嗰六个嘅，即系床头故事嚟嘅。 系咁啊，所以咧，其实呢一本即系呢个 box set 里面咧，系有好多故事喺里面。 系啊，大家俾小朋友听，好易瞓着 嘅。系可以听。系啊，咁啊，喺度就祝 Gigi 呢一个嘅新嘅专辑就受欢迎啦。咁我都相信，其实好多乐迷都等咗好耐嘅。 我想现在真的会买唱片的未必是单纯为了听歌咯，因为网上平台都很多。但是真的要买的就希望他们觉得有一个收藏的价值。都唱片公司都不计成本的了，即都 看得出，我看得出制作。 希望大家是当一个珍藏品的收藏。 是一个纪念品。好啊，咁啊，今晚咧多谢晒 Gigi 梁咏琪上嚟我哋朋友圈，咁啊，希望迟啲如果你真系有舞台剧啊，或者我唔知呢个 Preludio 系咪只系一个序幕，即系嚟紧仲有终章啊等等其他嘢啦。 希望 咁咧，再同 Gigi 倾个偈。 好，抄翻你个水樽出嚟咯噃。 我知道啦， 饮多啲水啦。 Thank you， 拜拜。 5, 6, 7, 2, 3, 5, 6, 7, 做动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若然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再散步。一间睡房软熟被铺，一家便温暖门。 100层楼的家，时间将近嚟到晚上12点钟啦。嗨 ，KB 你好， 做咩啊 ？KB， 嗨，林子怀，系啦。佢哋两个好准时，一早已经喺半个钟头之前已喺直播室。 九个字啊， 够 airtime 啊而家。 咩啊？喂，未够12点喎。 系啊，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转个头有师兄祠堂。 好啦，拜拜。拜拜